长发，满是盛放雪花，盛装待发，攀登峭壁悬崖，心动的刹那，世界在你我脚下，空气都无暇。想他还在远方好吗？谁来解答一个古老童话？他的心比山高吗？比雪更冷吗？值得温暖吧。几万年时差，几千米海拔，我会用温柔融化那冰封的繁华。我在珠穆朗玛等待你回答，等待你和我分享这纯白的年华。 把你给